次蓝的天快要消失在一瞬间，无限美景的缠绵、yeah, 我的宝贝也盼着明天， Number one, yo, come on.

再也不必担心一颗心放在哪里，被你宠的心，被你宠爱的感觉，全心全意想着你，生生世世留给你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彭靖慧带出的《我的快乐》，许绍洋带出的《爱情倒退》，杨坤演唱的《慢慢走吧》。 爱听

时候也是